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是阴历的腊月初八，腊八啊，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年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今儿啊，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关于腊八的年俗。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谭烈组合，北京市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欢迎谭老师。 各位朋友上午好。 谭老师拿出了自己准备的，这次都不是小卡片啊，是A4 纸，然后还给李老师看了看。来，这个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新先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新先生也得准备照片吧。 谭先生突然拿出这两张纸， 这个李老师每次来都有照片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是比如说和腊八相关的啊，北京的各个地方啊、寺庙啊什么的，也得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没问题。 我呀发到咱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米夏的听听号，大家可以去看那里头的老照片啊，我会每张照片都大概做一个注释。那腊八咱刚才说了，年就越来越近了，这就是个序曲，就开始了，是不是？进入一个状态了。先问问谭老师，人家准备 就都在拿着纸呢，还不得问他？ 对， 我拿这纸呢，正好就是前一段时间李新先生正在写这个北京的民俗，他这个民俗在整理过程中，据说下了很大的功夫。李先生，您先准备一下。那么说到腊八呢，我先提一下史料是怎么记载的。一般呢说这个腊这个概念呢，它是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腊肉，这腊肉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最早啊，也一种风俗习惯，把这腊肉在风干的地方以后，然后一风干就长期保存。但是再追溯的更久远一点，这腊八真有讲究。它讲究这种腊肉呢，据说呀，这只要你人间能享受的，百姓能享受的，那首先就应该我们的祖先要享受，我们那个神灵要享受。据说那个时候啊，这腊肉也都是一种祭祀的一种习惯，或者用来祭祀的一些东西。后来所以才引出来，你比如说我们要喝腊八粥，腊八粥呢它也和这个祭祀呀也有一些关联。特别是后来有一个腊八这个概念，据说是在明代开始，腊八就变成一个类似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日了啊。十二月初八腊八，现在有人说腊八节到了它是节，所以进了到了腊八节就是一年过节的序幕就拉开了。在北京呢，我知道那个说到过年，李先生做了大量的功课。你比如说他专门拍过雍和宫的赊粥，这个李先生您得说说呀。 腊八开始啊，就是大家已经进入过年的气氛了。再说的那什么直白一点啊，我们老说这人心散了，都想过年了，就从腊八开始。这腊八一来，这老板们心里就闹腾了，知道吗？这员工都想回家了，知道吗？这也是其实是一个好的迹象，就一年总得有个念想，是吧？腊八开始有念想了，是吧？一直呢，这年 正月十五，二月二， 对对，这是二月二，才应该这年 啊才结。 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以前是农业社会，包括一年的辛勤劳动， 就这时候开始歇了， 割息了， 对 对吧？一年种个息、 嗯，很辛苦， 得有一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呢，最后就是个春节，啊，就这就是春节 啊、 这个仪式呢，这个春节要干什么呢？ 嗯， 这意义是什么呢？祭神祭祖，求祥求福，这个祝拜，走访亲友， 嗯 啊，同时呢游览，仙坛呀，对、 啊、 庙会，完了以后呢、娱乐，同时改善生活，等于通过这个节啊，一年吃不着的东西，啊，最后都过节才能吃。为什么？小时候像我们小时候特别期盼着这过节呀、啊，知道吗？一年的愿望全得在这节上能实现。 对，所以这过节有一个特点，是先从喝粥开始。 对， 这是腊八粥。据说这腊八粥啊，是从明代开始的。 嗯， 明代是干嘛的？是皇帝赏给这个大臣，然后喝粥。然后你说北京还有一个习俗呢，你比如说这个雍和宫 舍粥， 叫 舍 粥。 舍粥， 但是这舍粥之前，这粥是先供神， 嗯， 供完神，神喝完了以后再赊给普通百姓， 嗯， 那就是说这个要过年，那可能是你比如说赊粥，那个时候还是穷人特别多， 嗯， 能喝一碗热粥不容易， 包括有些这个街上流浪的人呢，真的是过去啊， 啊， 等于真的腊八这天他们能喝上碗热粥，也是一个念想。 腊八那天呀，特别是北方特别讲究，你比如说还有一些习俗或者说习惯，比如说腌腊八蒜、是吧， 泡腊八蒜 啊。 对，我参加过雍和宫的这个腊八节啊， 啊， 参加过。你自己喝粥， 嗯， 感觉是一样，各种是一个 啊， 你跟家里人喝粥感觉一样、感觉是一样，是一个状态。 你去在寺庙里边跟大家一起喝粥，那感觉又不一样。 您那个描述一下您当时参加的那个雍和宫舍粥，然后您拿的什么碗，盛了多少粥，在哪儿喝的？ 您是排队喝的，您还是走后门喝的？您是不是给人照相？你是不是走的后门？ 来，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那个这个 氛围，是 这个节、就是你一进去之后，因为我不仅在雍和宫参加过 在很多地方都参加过。 对，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呢，每一种咱们这个幸福的状态不一样。 嗯， 就是你一进到那个场景，一看着冬天的很多人在排队，不远处热气腾腾，你就感觉到那种幸福离你越来越近。 嗯 啊，其实呢，谭先生问我，我其实可以啊，借工作之便 插着队 呀、 什么的， 哎，拿碗人家给我盛一碗。但那幸福感呢，没有自己排队来得好，一点一点的接近那个烟火，完了以后呢，接近那碗热腾腾的粥，完了以后呢，拿着粥吸溜一下，一看四周的人都洋溢着笑容，一块儿吸溜着。那个吸溜是那个喝粥的那个 感觉， 那感觉跟那个声音、 状态、 就是大家那时候呢，就好像烦恼也忘了，是你我恩怨也忘了，大家都沉浸在一种特别幸福同乐的那种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去那个现场腊八粥的这个现场的感觉。 嗯， 无论是在雍和宫还在其他地方，因为我去好多地方，每次都要那种幸福感， 就是排队的幸福感， 就是等待幸福来临，还是能够幸福一定就在眼前，走等一会儿就能来到那种感觉，它是特别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我那个也有深有体会。 嗯， 这种体会你比如说我在北京也喝过粥是吧，另外在我觉得这个腊八或者过年期间喝粥这个习俗啊，而且是全国范围的。我北京雍和宫喝过粥。我还 怎么喝的？你也就是自己拿碗。 我排队，我跟你不一样。完了我喝粥，最南边我到哪儿喝过粥啊，也是这个澳门。而且也是。 腊八粥啊。 我印象也是。 哦，是吗？ 是是是 是， 我也喝过 啊。 他 就 您喝腊八粥到澳门，您自己说为啥？ 我喝就是在庙里边啊，他庙里边喝这个粥，他就是真是这种习俗，就是举国这种习俗的这个相似之处啊，就特别一致。他就做确实是他这种文化维系的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确实是这样。 就是文化认同，通过一碗粥就能把陌生人拉得很近。 对， 就此时此刻我们在干着一件事儿， 享受着共同的幸福、 嗯嗯、 虽然这是一种小确幸吧、 嗯、 粥你说能有多好喝也没有、 嗯、 但是呢在那个寒冷的天那个热气腾腾的粥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啊、所以我就也在想，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喝粥，我们在朋友之间也在喝粥、 嗯、 这时候你再抬头一看，在庙里边那个佛也好那个神也好也在享受这个粥，因为也先供他嘛、 嗯、 也跟我们一起叫咱们是与神同乐呀、 嗯、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真是普天同庆那感觉、 啊、 真的 文化共同体是吧天人合一是吧而且李老师刚才说哈、 啊、 就是他享受排队的幸福、 嗯、 那个等待的幸福，这个非常重要、 嗯、 为什么年啊最后如果说是交响乐的高潮是春节的话、 嗯嗯、 前面一定要有序曲， 对， 就是人啊越接近幸福的时候越倍感幸福， 对 对， 就是幸福得到那一刻其实并我觉得没有 过程， 没有等待跟期盼和马上就在眼前、 嗯、 那个时候的幸福感是最强的， 那个时候更幸福，所以二十四节气中有一个小满、嗯、我最喜欢这个节气， 二十四节 就是小满，就是将满未满的时候，就是那个期待就在眼前、 嗯、 那个幸福就在眼前，然而幸福还没有来到，所以腊八其实就给年提了这样一个醒、 嗯、 说这时候是最幸福的啊、嗯、你要珍惜哦、 嗯、 是不是、啊、 是是， 它是一个提醒的功能啊、 嗯嗯、 没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明代的， 多大这个肉？ 睁着眼睛啊！ 嗯，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做一次声音的穿越之旅。 2022年，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有一句俗语，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啊！ 对， 这也是一种报信儿啊。这个信儿报的就有点让人焦虑吧。 这个说到关东糖，那就说到小年了。 嗯， 那23糖瓜粘嘛。 嗯， 对，这个糖瓜粘。李主任那牙不好，就是吃糖瓜吃的 粘的没剩多少了您看您一口洁白的 牙齿，我 牙 其实还不错、 啊、非常好非常好。 您接着说这腊八 粥、 那个、 就是送信儿的腊八粥、 啊、 这是给谁送的信儿啊？ 给谁送信？怎么 什么 意 思,、啊、 什么 意 思？为什么要这么来啊？ 应该说就是作为过年来说，腊八就是过年的序曲。 嗯， 他所谓送信呢，一方面是给神送信了，另外一方面这咱理解都往好处想。 嗯 这个时候一般的你比如说话呀办事啊，所有的他都是图个吉利，要账了这不往这想。 不是，其实啊这台阶吧、 啊、 这个说的有点那什么，其实呢是这样的，对，太美好、 嗯、 其实这样的就是说以前的这个那个买卖啊， 买卖家、 嗯、好多都是记账、嗯，一年一节， 对 对 对 吧？ 对， 那个也正常、 啊， 大家都很善意。到腊八的时候送点东西，嗯、最后那个 您的账得给我结了呀？ 对，不是，人家自然就知道啊、哦， 嗯， 腊八了，大家都要过节，人家就主动就去结账。就这种现在人赖账太多、 嗯， 所以就把这件事呢给他妖魔化了、 嗯， 不是这样的，就自己就明白啊、 嗯 哦，腊八了，我还欠谁的那个账赊着没还呢？ 嗯， 对不对？我赶紧给人还了啊，是这么一个理儿，您说对不对？ 嗯、 对，其实作为一个商业文化来讲啊， 嗯、 你比如说商业一些老字号，它能够发展到后来这个很高的程度， 嗯、 它就是以信为本。 嗯、就是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它就体现了一种业态嘛， 对， 是吧？过去的这个商家，你到了腊八，这钱就应该给人家还上了。 嗯、 如果你不还，到了腊月23的话，为什么说要命的关东糖啊？这时候如果要账的话，那就是紧锣密鼓了，就眼看就到年关了，您得把这钱给我，是吧？我也得欢欢喜喜过个年呢。 对， 转过来，如果到了三十晚上，咱们那个白毛女那是戏剧的夸张，三十晚上去要账去，是吧？ 嗯， 那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到了春节，到了除夕那一天，人家就不会上门要账了。那二位小时候呢，过年有什么难忘的细节吗？从腊八开始， 我们生在了，尤其我生在了 对三年 困难时期、 嗯、 所以呢就是苦孩子，就是先天营养不良。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去那卫生所看病，那时候我特别容易感冒， 懊悔的。我说这别人我们同学都不得病，我们老得病啊。完了，大夫特别那淡然，我记得是个女大夫，中年女大夫。哪年的？我说完年代以后，行了，能活今儿算不错了。我一想，我一盘算我们同学，还真是我这年岁的，好像还真不是特别多。报一个料，我没喝过奶，真的，就我母亲没奶，我就没喝过， 嗯、对， 是吗？到现在喝牛奶还不适应呢、 哦， 所以就从小就体质特别弱，吃点好的，对我们来讲，那真的就是个每年的念想啊。就一想，我这老说我们那时候吃顿肉啊，就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够敞开吃。但是这平常 家庭条件也不错了，可以敞开吃啊。 过年的时候嘛，因为那都凭本供应、凭粮票供应嘛，你想吃你也吃不着啊。那时物资短缺，不像现在。为什么现在年的味儿淡了？也是你平时就是过年嘛。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吃点红烧肉。 嗯嗯， 对我母亲特别向着我，都嫁给我那最瘦的那块儿，最好吃那块儿，哎，嫁给我。我呢也挺仗义的，我就拿来之后呢不舍得吃， 埋在碗底下了。 对，就埋在米饭底下。 我以为您分给哥哥姐姐了呢。 不是已经加我碗里边，不合适再给别人了，是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年啊特别期盼，因为一年的愿望，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想买的，没过分啊， 嗯， 家长都满足。 对 啊，包括那时候穿新衣服，那时候我一直就穿的是我姐姐的衣服。为什么特别那小时候有点自卑啊，就穿的是女孩改成男孩的衣服，知道吗？一直上学、 是 就没自己的衣服，就过年的时候哎能够买 件新 衣服。 对对， 还未见得是自己看着那个啊。 嗯， 那就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童年说这个那苦是苦，但是呢也乐，就是这个过年是我们特别期盼的，包括给个压岁钱过庙会、多热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年的气氛特别的浓啊。后来我干电视了之后呢，我就有点痛苦了。你拍电视意味着你就拍过节，意味着你就过不了节。 你是过节的旁观者 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回忆一段啊，应该是90年代茶汤里， 有印象。 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住吗？ 嗯， 我那现在回忆起来，在白塔寺边上、 哦、 就鲁迅馆边上的一个院里。我一进他们家我就乐坏了，还有驴呢。 啊， 驴拉碾的 哦， 他们家那时候90年代还有这个呢，知道吗？ 嗯、 哎呦，我激动了，上蹿下跳的上那房顶上就拍，是吗？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那个，你想想那时候那茶汤出来冒着 热 气，热 气腾腾， 哎呦，我回给你发一张。 嗯， 那时候我那张拍张照片啊，那照片虽然特别难看，就我那吃相特别难看，但是那个能够透出喜悦， 嗯， 那就是喝茶汤，非常美好的记忆。 就是这个快感的强度啊，和期待的张力成正比。你越期待，平时越匮乏，等它到来的时候，你越珍惜，越享受。 没错 啊，咱们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媒体上大家都在说啊，腊八来了，是吧？过了腊八就是年、可是感觉吆喝的程度多，你真正能 体验的， 对，打动听众吗？腊八，哎呀，腊八粥、腊八蒜，这都知道。 为什么呀？因为你平常就能喝着腊八粥，想做今晚上吃腊八粥。 您见天都喝腊八粥，恨不得这比粥比这海鲜粥。你说你对腊八粥你能有感觉吗？ 没错， 因为你平时没有期待， 是没错。 所以说这一天对于你来说，享受它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 嗯， 其实我也得问问两位先生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民俗等于说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可是，在民俗对于今天的我们传承下来啊。我们能够享受它的部分，实话实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很少，就感觉链接不上。那个时代过去了，你让我现在怎么享受腊八粥？就这种传统的民俗，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继承它？或者说，怎么能够移风易俗，让它融入到今天的生活？这是个问题。 在过年的时候啊，它实际上我就觉得它有一个叫弃旧迎新，要创造这样的 辞旧迎新 啊， 叫弃辞。 你比如弃旧怎么理解？你比如二三以后，就我查了一下，围绕着打扫卫生这个就特别多。你看我看了一下，你比如说，腊月25扫房掸尘土，腊月27里外洗一洗，腊月28家食擦一擦，腊月29脏土都搬走。那移风易俗，那些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风俗习惯，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善、健康的生活，应该说确实是值得继续传承、继续发扬下去。 嗯， 但是我同时呢，咱也确实看到一些旧的一些 糟粕的东西，我觉得也应该有所认识。 嗯， 我原来我是也怕一些和一些所谓的一些民俗专家在一起共事，我觉得有压力。本来讲究的就多，你有时候叫吃饭的时候，这筷子怎么放，碗怎么放，这什么时候张嘴，怎么讲的多了以后，这嘴你都不会张，饭你都不会吃，像类似这样的一些，我就觉得是问题了，就是属于。 嗯，就是吃饭的时候，本来去的时候是幸福的，完了每吃一口， 他给你 都在错误当中 啊， 都在自内疚当中， 错误和挫败当中。 对，最后吃没吃完以后，我觉得第一这饭我们不知道吃的是什么，第二我一直在犯错误啊，我就内疚了一顿。所以我的感觉确实是有一个词叫移风易俗，过节肯定是要有礼仪，要有一些讲头。但是呢，有些繁文缛节，我觉得还真跟现在的生活它不完全。 不吻合， 包括吃， 嗯， 刚才谭先生说那个， 嗯， 吃什么筷子不能怎么放， 嗯嗯嗯， 啊，我觉得都是这个问题 啊。那关于传统的这个腊八节啊，我们怎么把它最精华的部分、温暖的部分继承下来啊？ 嗯嗯嗯， 那些已经和今天的时代脱节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繁文缛节，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却它， 嗯， 扬弃它哈， 嗯？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和您聊腊八，一会儿见。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啦啦啦啦过年啦，啦啦啦啦过年啦，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 啦啦啦啦过年啦，啦啦啦啦过年啦，啦啦啦啦过年啦，啦啦啦啦过年啦。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儿看十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七十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十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十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 八八六六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妈妈，我要跟你谈谈。 啊， 你要谈什么呀？ 为什么你总是不在家呀？ 妈妈要帮别的小朋友装修他们的新家呀。 那行，我让你去了。既然要给他们好好装房子，你得靠谱。 宝贝儿放心，妈妈的公司啊叫全包园，靠谱的设计师叔叔阿姨，靠谱的工长叔叔，都在靠谱的全包园。 你们也想找我妈妈设计房子，可以打400-606-8866找他哟。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3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味作家刘一达。京味文化最能体现北京城的根脉和温度。新的一年，祝打开文化之门的栏目越办越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传统的腊八节啊，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老北京我们的好朋友谭力组合，北京市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和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啊。这个年是一个交响乐，对于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腊八就像这个交响乐的序曲，提醒你年快到了，你要做一系列的准备，是吧？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那么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这序曲既然都开启了，我们迎接年需要做哪些基本的配置？腊八之后眼瞅着再一个重要的就是23吧。这小年很重要，是吧？来，史志方面怎么记载的这小年？ 刚才说了唐官丹，是吧？实际它起源于叫祭灶。这祭灶的那个我们那个 灶王爷，祭拜灶王爷。 对，他这个祭灶啊，他是原来那个祭字是不是那个祭祀那个祭，他是那个纪念的祭。再就追溯一下，他实际上在这个马上要过年了，过年这个时候呢最想念就是他的先人，他的祖先，实际上他起的是叫纪念先人祖先这个意思，后来逐步演变成祭灶，变成祭祀，这灶王爷变成这个概念了。包括23呢，就用各种什么堂官啊、南堂啊、各种堂，摆在这个灶王爷这个神龛前，摆完以后，一家人就开始在吃一下，把这个吃了。所以这个李先生，我一看这牙还是挺好。那当时这个和这个吃 糖罐的时候， 糖罐 就没有那么吃的那么狠，还是比较讲究的啊，比较这个 是 那个斯文的吃的啊， 控制了一下 啊。过去所以在祭祀的时候，你比如祭灶王爷的时候，还有个讲究，那基本上都是一家之主，那个男的来祭祀。其中作为民俗习惯，北京民俗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叫男不拜月，是女不祭灶， 是 是不是？这个咱们其中北方都有这个讲究啊。 所以祭祀完了以后就开始把这个祭品就开始分着的，都是人神共享， 对对对， 就开始进入到这个过年这种状态了。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腊月二十三这个，腊月二十三，比如说咱们平民百姓家要祭灶啊，那皇家呢？咱说社是土地神，二十三皇帝不祭一祭、啊？ 皇帝现在那个祭祀这没有时间，因为这个还真是， 这应该是个民俗吧？ 这是一个民俗， 民俗 哦、 皇帝是一般他是祭祀，他都有时间的，他一般他祭这个灶爷和他没关系， 太小了这神 啊，对呀、啊，他得祭这个大的天神， 对， 得祭天神嘛、啊，哦，不入皇帝的眼，老百姓祭、 啊、 是吧？ 这是民俗，真是 啊，真是民俗，和宫廷就没什么关系， 关系不大。所以呢，我刚才还说这个就是这个元旦春节，好多人朋友也问我，春节什么时候定的？元旦什么时候定的？因为有的时候从史书上看，也谭先生知道。对，史书看元旦原来就是春节， 对，原来就是春节。 对，那什么时候开始元旦就变成一月一号了？春节呢变成这个农历的初一了。 他这个就是那个辛亥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尽管我们现在也用民国多少年，民国多少年，但是其中很重要，我们就是当时有一个明确，就是使用公历纪年。 对 啊、 嗯， 这是一个、 这个清宫三大节是冬至，冬至大如年哈。 对， 冬至那个时候还叫元旦，就元旦，就是等于说是现在的春节，加上万寿节，万寿节就是皇帝的生日。元旦什么时候让位给西历？就现在我们月份牌上第一天一月一号是吧？ 叫元旦， 阳历的一月一号是叫元旦，什么时候让位给他的呢？其实这和袁世凯有关系，和朱启前还有关系。 主要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 对，推翻了旧制嘛。 当时这个内务总长朱启前是想定四个节的，就是春节、夏节、秋节、冬节，就都放假。但是据说哈，袁世凯只批了一个节，就是春节，就是给让位于现在的我们的正月初一了。那几个节没有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说辛亥革命之后，那么这个元旦就是我们现在公历的一月一号了，而我们管正月初一 叫 春 节 了， 叫 春 节了。就实际上应该就是当时在民间呢更看重的是农历，但是他在国家纪年里边呢，他这个就是公历， 按照公历纪年了，按照公历纪年了， 这个元旦让位给西历是从1914年开始执行的， 其实这就是名字啊，就简单说就是名字让了， 对， 1914年以前元旦就是春节， 就 是正月初一， 对， 1914年以后元旦就是公历的元月一号，春节就是农历的初一， 对，所以说咱们说王安石的那个写的诗叫元日嘛， 对， 是吧？那就是元旦那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对吧？ 对，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嘴就来。 这个太基础的诗了，这张嘴说不出来啊，就不能张嘴。这是我们说这个元旦啊，除夕啊，是整个年的一个高潮部分。这个时候中国人讲究团圆，就是一定要回家过个年哈。 对， 就是那天，就是实际上就是除夕，在这个整个这个过年当中是最重要的日子， 所以就除夕夜嘛。 对 吧？ 我们要守岁哈， 守岁，团圆，吃饺子，这是标配嘛，是中国人过年的标配， 那个除夕，你比如说那个守岁很讲究，他是那个他是过了那个子时就开始下锅煮饺子，是吧？就新的一年开始了，在开始之前，那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实际上应该说也都是很难忘。 对，对， 我这儿有这个李老师给我的2008年咱们中轴线上钟楼上发出的声音哈、这个声音呢、这段音频不太长，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淹没在这个爆竹声中哈、那也是我们有记忆当中钟楼的钟声最后一次敲响哈、我们给大家听听这个声音。 三十之前贴春联挂灯笼，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满街满巷全是中国红，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特别浓重的气氛。家里边是大扫除啊，也是这个清洁啊，包括置办年货。你在街巷当中，你就看到什么呢？就是这种满眼的中国红，尤其像你们俩爱穿灰色的衣服的啊，在灰色的砖瓦之间啊， 我们衬托一下李主任的红。 那个中国红就节日气氛特别的浓，一说有中国红，基本上就想到过节。 为什么中国人最后选择了红呢？我们也有传统的五色哈。 嗯，红呢，因为我原来也做过一些考证，在历史上最早的这红色呢叫丹嘛，在历史上，因为那我觉得那种颜色呀比较稀少 哦 啊，最早啊，它这个红色呢就选为最尊贵的颜色，所以原来这个皇帝专用颜色。 曾经是红的， 是红色， 对 啊，后来才逐步往下， 变成黄色、 黄色 黑色哈、 啊，才逐步演变，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嗯、 另外，就说到这个红色，说到过年，实际上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在那个煮饺子之前，就是子时之前，那个除夕夜，就一家人啊在一起包饺子。实际上是一种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对， 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来了。 原来电视还不是特别普及，没有什么春晚 啊， 那大家就等于是包饺子，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做一个大家一起的吃食，完了以后呢团聚，它是有一个抓手的， 对、 啊，有一个抓手的啊。 嗯， 现在可能基本上就看春晚了哈、 啊， 就是 春晚可能都不怎么看了。 对，就是拿手机发短信了哈、啊。 对， 这个、 它就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就是一块包饺子，在这之前呢，还有一段时间，有些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就是困难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只有在过节的时候给多少肉。 对， 有多少油可以买花生瓜子儿？那个时候呢， 对， 可以那个，半斤 平票供应的， 平票供应。后来不平票供应以后，可以敞开吃了，所以那天就随便就买了很多花生瓜子，你就随便吃。所以一屋子里边，一家人地上全是瓜子皮、花生皮。那时候是在享受。叫恶补，对，是不是叫恶补啊？ 对 啊， 真的是， 我们可以尽情的吃这些东西了。再过一段时间，春晚来了，我就说 的 是历史。 对，是的、 啊。春晚来了以后，那个时候一家人在一起，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对， 对、 嗯， 看春晚是一个享受， 嗑瓜子儿、吃花生、看春晚啊、聊大天，这是曾经的 啊、 嗯，因为那时候电视还很稀缺啊、还有的时候搓堆看呢。就是 对， 是吧？ 一个院里边一家买电视，行，上我们家来看。 对， 啊、 真的是那个时候也是都大杂院哈。 对啊， 大家这种气氛、后来住楼房了，最后基本上就嗑瓜子也嗑，但是嗑的就没那么香了，因为平常就能嗑，是吧？这啥是稀缺的，我觉得更重要。 对 吧？ 对。 就生活方式迭代的太快了， 对， 就是我们是经历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化的人，是吧？所以这种变化其实也造成了我们心里的不适，就我们的生活当然是变得更便捷了，便捷的我们以前都无法想象，是吧？可是便捷之后呢，我们又觉得现在的生活既便捷又无聊， 所以怎么能让它有聊起来？我觉得是 没有了。就是你不需要包饺子再擀皮儿，或者家里也不会来那么多人，是吧？ 对， 皮儿都直接有了，就给你 连饺子都可以现成了。 对呀、啊，你也有包饺子机，就是很多东西不用你再去做了。 对， 那这部分的缺失确实提供了一个方便，而这种方便又剥夺了一些我们情感的一些缓冲。没有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年味儿啊 淡了。 淡了很多、是吧？ 对， 那我们也想像过去一样那么期待，可是实话实说，我们没有感觉到那种期待之后的那种喜悦啊、那种团聚，觉得年好像就这么过去了、以至于你心理上其实没有有一个很好的调试， 对， 然后迎接在未来的一年，是不是 过年必要的仪式感？ 嗯， 必要的，我说的啊，因为以前可能过于必要的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怎么在这样的便捷的生活中有这个仪式感，能够把这个东西补回来，或者尽量补回来？ 对，有了这仪式感，你才有一个、怎么说呢？你才有一个在特定时间看节目。你说娱乐节目以前就春晚有，现在平常也有，什么花生瓜子儿，什么大鱼大肉，而且还特别容易就得到了。你如果要是不自己在强化， 大家社会再不强化这种仪式感，你可能真的就觉得这不是就是又吃顿鱼吗？ 对， 嗯， 又嗑瓜子儿，完了又看电视，可能就是红色多点儿、 嗯， 盼着过节、嗯、又盼过节、 嗯， 就过节也没啥意思。 这是一个真实心态的， 对不对？最后就把节变成假了、 嗯， 哎呀，好不容易歇几天，最后好多人就一下闷，这、嗯、从几。初几睡到睡到初几，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 不可取， 不可取， 所、 嗯、 以、 也是一个、嗯、等于是这个文化跟这个我们民俗的一种流失， 嗯嗯，那什么样是必要的仪式感？就二位能不能给提提建议啊？ 哎呀，那我就觉得那个我过节的时候啊，我要做一件事儿， 嗯， 我母亲故去了， 嗯， 哎， 嗯嗯， 所以我每次过节呢，我写一篇。怀念我母亲的文章， 嗯，我看过谭先生写的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嗯，还有家里老太太的照片哈， 对， 嗯，因为这个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团圆的节日我们都希望家人在一起，嗯，当有人缺席的时候，当有人已经离开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那种感觉会更加的强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怀念我们的亲人，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在不断的祭祀，他也是在强调这种联系啊。 对， 我们在不停的说人是在联系过程中能够找到自己的，这种联系是上下的联系，我和我的父母的联系，我和我孩子的联系，在一个平面啊，一个层次中，我和我朋友的联系啊，我和我这个同事的联系，在联系中你才稳固，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人是有一种群体归属感的哈。当然特立独行可能造就了艺术家，就我很棒，我很自我，但大多数人90%以上的人都会说，大家做这个事情，我在这其中我觉得很安全，我觉得很幸福。那中国的年其实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时空上的载体，你要和他同频共振，你才能享受到这种幸福。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信息时代的来临啊，这种改变造成了我们的不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优秀的传统的民俗中捡拾一些文化的东西，一些仪式的东西，把它填满，是吧？ 对， 我们19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嗯， 民俗的东西可能适合于农耕时代，是吧？ 嗯、 工业时代，但在现在的信息时代，我们能不能把它发展和转化过来，让它能够填补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对吧？ 其实谭先生刚才提到这问题，让我也难受一下，因为团圆其实很大成分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嗯 啊，我父母也都不在了，所以呢，每次呢过节呢，其实我有点 有点怵， 不叫怵，有点抵触， 嗯， 知道吗？就是你想、你想也没有了，真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可能年龄大了会越来越难受， 脆弱了。 就淡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故意的就是淡漠一些节跟假，就是这种时候我们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挺 不好过， 不好过。不好过，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这个也是我们文化缺失的。你像我们岁数大的人是这样，年轻人都不知道， 对 对，一方一些人不知道，不会享用，还有一些人呢是想享用，享受不了了， 嗯， 所以呢，这个是特别，包括刚才你说的这个吃，我在想当时这个儿时的时候吃什么瓜子花生啊，什么大鱼大肉啊，那时候都是觉着味觉跟各种喜悦跟那个。特别饱满充实感觉，现在没有，现在基本上剩下的就是消化不良了。 所以有些那个在过节期间，其实老的风俗，比如说也需要拜年，需要去看一下长辈，看一下朋友，我觉得这些风俗也可以发扬。你比如借助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对一些老的同事、老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长辈，包括一些老的领导，我们去看望，我去。增加一些交流，借助这个时候慰问一下，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寄托，也包括是一种情感的相互间的那个沟通和联系，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这种我觉得还是需要发扬。那么我们都知道，每年呢，你说各单位都举行一次团拜会，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有这种良好的这种传承习惯。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原来 正能量的一种传承，我觉得啊， 嗯嗯， 这些我觉得还是作为普通百姓来说，我是借着这个机会呢，朋友之间相聚一下，也可能一年几年都见不到，这个时候呢，借助这个过年的时候，然后聚一聚，交流一下，那么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嗯 啊，这个就把这原来的拜年呀，这个是不是更加给它扩大？外延扩大了一下， 嗯， 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大家把年跟假混了，就假就是休息，年是要有程序，要有仪式的，要有一些必要内容的。所以刚才谭先生说这点，我觉得特别好。亲朋好友之间，最后基本上短信解决，需要一些挑出了一些特必要的，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完了以后去探望。我觉得那样的时候呢，那种感情和年的味道可能会就会足一些。 觉得如果作为中国人来说，过年一定要有仪式感，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听过一句话啊，他说，仪式感本身比仪式的内容还重要。 对， 包括前几天刚过完了那个叫什么节吗， 嗯， 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节的仪式感吧，倒挺强。 孩子们愿意过哈？ 对对，嗯，其实为什么愿意过呀？就是很欢乐， 嗯， 那春节不欢乐吗？春节也欢乐，只不过那个可能更洋气一点，对吧？ 嗯， 更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心理，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春节以后也得要在这个传承的基础上，也要创新，创新性的让更多的人喜欢啊，让他觉得是个节，不用说是我去督促你，逼着你去过节，你就愿意过。我觉得这节才是我们心中要的。春节， 嗯，得有一些创新，得有一些转化， 对， 让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找到一点温暖，找到快乐， 找到快乐， 嗯， 找到他们的希望。 这是两位嘉宾啊，这个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说了这个咱们过年，今天是腊八了啊，节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大家都调整好心态，年终岁尾啊，这事儿比较多， 嗯， 一样一样来，别着急，然后咱们今年能不能有个仪式感，自己安排一下这几天，既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还能够享受年的快乐，打开自己，咱不能越来越毒是吧， 嗯 啊，打开自己，和朋友在一起，和自然在一起，放松身心啊，享受这个春节，享受腊八开始的准备啊。也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乐享生活，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折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中国劲酒联合荆门老豹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爸爸，你怎么总是不在家？ 爸爸要忙着给别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装房子呀，要不寒假前小朋友们就住不上新家了。 那行，我让你去了，要好好给他们装修，要靠谱。 宝贝放心，爸爸的公司啊叫全包圆，靠谱的工长叔叔都在靠谱的全包圆。 你爸爸可厉害了，你们节前找我爸爸给你们家装修，可以打4006068866找他。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8家，跟订1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2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圆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傅恒的小说《大盐商》近日推出，这是作家傅恒创作的一部具有史诗韵味又充满川南地域风情的长篇历史小说。全书以民国时期川南盐都为时代背景，以盐井、盐商、盐帮、日寇、土匪、底层小人物的奋斗和爱情为引线，构造了一个宏大的故事。潘奕敏的新书《白骑士华山青春手账》近日出版，这本书采用手账形式，真实记录了华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及后勤工作者们在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线做出的努力，以及被防护服阻隔的同仁之间迸发出的真情和友爱。诗歌植物学一书近日出版，这是臧丽关于植物的诗歌全集，全书共290首，涵盖了日常生活当中所能见到的全部植物，是诗歌史上第一次集中书写植物的诗集，有着高度的丰富性和充足的话题感。法国作家尼古拉·马修的《他们之后的孩子》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中文译本，这是201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这不仅是一个青少年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作者用极其细微的方式触及到了全球化时代青少年面临的困境，同时戳破了西方世界有关机会平等的谎言。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的新书《星星是冰冷的玩具》近日由新星出版社推出中文译本。卢基扬年科是俄罗斯国宝级科幻文学大师，《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与《三体》有着相似的世界观，星星宇宙和三体宇宙遥相呼应，可以理解为一个黑暗森林天亮之后的世界，一切陷阱与危机昭然若揭。肖恩·白塞尔的《书店四季》近日由北京日报社推出中文译本，这是英国超人气毒舌店主肖恩·白塞尔继2019年出版的《书店日记》之后的续作。书中延续了上部作品中出现的部分人物及如出一辙的写作风格，忠实记录了从1月份到12月份一整年的书店经营状况。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